才适应了这一切的。哦，同时我还要再一次感谢萨姆，因为是他带我去看了2004年欧洲杯。我们在葡萄牙看完了整个欧洲杯，还住在了阿尔加维。我们乘坐大巴车去看每一场球。对我来说，这个算是全新的体验。因为在以前的欧洲杯里，我只参加过官方组织的旅行。我们在那儿度过了一段非常开心的时光。而这正是自从大卫离开曼联以后，我最需要的。我还遇到了几个住在附近的年轻人，最后我们共同度过了终身难忘的两个星期。我们去现场观看了英格兰队的所有比赛，还在城里酒吧看了大部分其余比赛。我们首场对法国的比赛就输掉了，这让我们好似被炮弹打中般的瞠目结舌，真是无法相信。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在90分钟的比赛里，我们先以1-0领先，但是最终却以1-2被法国人成功的翻盘。我们万万没有料到，大卫在皇马的队友齐达内如此的神勇，鲁尼可算是一位初次登台的新人。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像大卫那样拥有出色的职业足球生涯，不过毫无疑问，他已经用一种非凡的方式在国际性重要赛事的舞台上向众人宣告了他的到来。小组赛第二场对瑞士的一场比赛当中，他一人独进2球，一夜成名。那场比赛中，吉拉德也攻入1球，这样英格兰队最后是以3-0完胜对手。当然，在剩下的小组赛第三场对克罗地亚，鲁尼再次梅开二度，帮助英格兰以4-2淘汰对手，并抢得了一张1/4决赛的席位。对手将是本次欧洲杯的东道主葡萄牙。那是一个温暖的6月的夜晚，在里斯本的光明体育场上，似乎英格兰球迷的人数和当地葡萄牙人一样众多。英格兰球迷再一次倾巢而出，满怀获胜的希望来欣赏重大赛事当中的关键比赛。开场后仅仅3分钟，欧文就率先破门，英格兰以1-0取得领先，这给人们获胜的信心做了充分的注解。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你的球队在比赛中进球过早，用87分钟的时间来保住一粒进球实在是太漫长了。英格兰咬着牙顽强地坚持着，在下面的81分钟内力保球门不失， 这已经可以算是个奇迹了。然而，就在仅剩的六分钟内，葡萄牙人波斯蒂加抓住机会射入扳平比分的一球。这一脚进球就足够将比赛拖入加时赛了。加时赛的前15分钟，双方都踢得异乎寻常的小心谨慎，两队球员看上去都很紧张。球场上笼罩了一层即将来临的点球大战的强烈气氛。点球决胜负似乎在所难免。这种气氛似乎也影响到了每一名球员。球迷们不再敢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喝彩。所有人都明白，只要犯上一个错误，就可能酿成大祸。接着，在加时赛下半场进行到第5分钟时，葡萄牙人第一次在比赛中取得领先，这个进球要感谢路易·科斯塔。看起来，这就是最终的结局了。绝望的乌云笼罩在我周围每一名英格兰球迷的头上，他们还不想现在就回家。不过，他们似乎没有别的选择。然而，他们再次低估了这支英格兰队，以及将所有球员绑在一起的那种不顾一切往前冲的激情。这也正是大卫多次提及的东西。这支球队最大的特征就是那种独特的友谊纽带和球队的团结精神。他们需要每一盎司的激情才能将比分扳平。可是他们居然做到了。 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就在比赛仅剩5分钟时，英格兰由兰帕德射入了扳平球。看到弥漫在英格兰球迷中的欢腾情绪，我感到激动不已。这一次，我感觉自己完全投入了进球的兴奋之中，我们开怀大笑，又蹦又跳。在剩下的5分钟内，欢呼不停。毫无疑问，天平又倒向了英格兰这一边。即使马上要面对点球大战，我们也无所畏惧，因为我们深信英格兰会赢得最终的胜利。中场哨声吹响时，我们都安静下来，屏住呼吸。没有什么比点球大战更加扣人心弦了。你明白，只要一脚就能将狂喜和绝望区别开来。没有中间地带，没有中间地点。你要么晋级下一轮，要么卷铺盖走人。没有谁想在性命攸关的点球大战当中罚失哪怕是一粒球。毕竟冒这个险是需要非凡的勇气和胆量的。老实说，看到大卫拿起球准备罚第一粒点球时，我并没有觉得丝毫的诧异。他平静地走向禁区，但是却花了很长时间才将点球位置附近的草坪踩平了，然后再仔细地把球在地上放好。此时此刻，全场鸦雀无声， 65,000多名球迷满怀期待地屏住呼吸。大卫开始用人们熟悉的方式助跑起来。然而，就在他的支撑脚落地的瞬间，草皮却在他的脚下滑了一下。此时他已经抡起脚准备踢球，但由于身体失去平衡，也就无法控制好球。只见皮球冲着人群高高飞去，他放了一脚高炮，全场观众顿时一片死寂。之后葡萄牙球迷才开始爆发出阵阵的欢呼，而英国球迷的面孔却都被痛苦扭曲了。我无法相信刚刚发生的一切，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大卫的同情。刚才他已经勇气可嘉的第一个上前罚点球，现在他又高昂着头颅跑回到了中圈。你能看出他拼命忍住自己的痛苦，不想让他的队友被他影响到。比赛结果是英格兰在点球大战当中以5-6失利。葡萄牙也曾法师一粒点球，不过瓦塞尔接着又为我们法师了第二粒点球。英格兰的欧洲杯之行曾经让人如此充满期待，但却再一次以苦涩的失望告终。欧洲杯期间，我一次都没有去找过大卫，因为维多利亚和桑德拉一直陪伴在他的左右，所以要是我也去的话，场面会有点尴尬。不过我仍然跟他保持电话联系。我也知道他对比赛这样结束感到气恼，但是所有这些打击只不过更加坚定了他要随同英格兰队征战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决心。当然我也跟着大卫去看他为皇马踢球，这让我的生活大开眼界。皇马绝对是绿茵豪门，他们的体育场也令人赞叹不已。通常我会坐在大卫的专用席上看球，不过目睹皇马获胜的快感远远不如曼联获胜来得强烈。西班牙人的确十分热情友好，不过这与我们在老特拉福德感到的那种特殊的亲密无间仍然有所不同。说到底，我还是一名曼联球迷，而且会永远都是。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双耀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大家好，我是2008北京奥运会举重冠军张湘翔。体育运动可以增强体魄，愉悦心情，多一点拼搏，少一份遗憾。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